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红叶自从知道了父母这种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就一直鼓励母亲离开木行。现在他有了何仔，有了大把的金钱，更提出要养活母亲和自己，母亲拒绝了。红叶拥抱着何仔，何仔的身体仍显得僵硬，他似乎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温暖才能让自己的身躯软化成拥抱的角度。红叶吻了何仔，何仔的唇有些凉。红叶想起自己的事，重新戴起了耳机。此时段淑梅应该进了自己房间，书包扔在床角或者挂在墙上。红叶听到抽屉开启的声音，红叶想起段淑梅第一次在校门口拦住他的情形。段淑梅比他高一级，两人原本并无往来，段淑梅表现出的异样让红叶嗅到一丝危险气息。不过这个游戏好玩，安装窃听器之前，红叶想好了怎么瞒住何仔。早在一周前，他就告诉何仔想给老师的公文包里放一个窃听器，以便偷听考试方面的内容。他还让何仔教他怎么设置窃听程序，并把程序安装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上。显然何仔对于偷听考试内容毫无兴趣，如果不是红叶的要求，那种小事儿他连想都不会想。前期工作做完后，红叶表示自己要单独窃听，何仔明显松了口气。万一红叶让他戴上耳机时刻追踪一位老师的声音，他会闷得发疯。但也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何仔或许能听到段淑梅与何守亮的谈话，那只能赌一下了。当然红叶也想好了对策，面对如此单纯的男孩，最坏的打算往往就是最好的策略。这天晚上窃听器里没什么动静。第二天晚上，红叶在家陪妈妈吃过晚饭，回自己房间戴上耳机，忽然听到一阵砰砰的声音，稍加辨别断定是段淑梅在摔东西。听了一会儿，红叶明白了，段淑梅的邪火是因为他。段淑梅给何守亮打手机，又哭又叫， 红爷推测何守亮可能有什么言行刺激了段淑梅，使得原本已经脆弱不堪的段淑梅爆发了。他恨红爷，更恨何守亮。何守亮被纠缠得不胜其烦，说了一句：你去死吧， 我死也要和你死在一起。 段淑梅摔了手机。江沃派人找来的施工队一开进苏家老院就摆开阵势，好像不是来翻修房子，而是来拆迁的。江沃再次向苏峰塔提出请他住到宾馆安心休养一段时间。苏峰塔在家里坚持了一天就住不下去了，但他没有去江沃安排的宾馆，说是不适应宾馆的气味睡不着。他在同属于旧街区与自家隔了两条马路的地方租了房子。第二天上午，苏峰塔回到自家院子，在门口晃了晃，没人理他。工人们散落在院子的各个角落，各自忙碌着。施工队的队长站在台阶前，指挥两名工人搬运家具。看见了苏峰塔，却没什么反应，好像并不知道苏峰塔是这家的主人一样。苏峰塔不以为意，他相信江沃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苏峰塔沿着小街往前走，途中在一个石摊前停下来，打了个电话，然后买了碗黑米粥，就着油饼吃了。然后在街上徘徊，穿过菜市场，东瞅瞅，西望望。临近中午时，苏峰塔来到环城公园，坐在一片树荫下。不一会儿，四个人来到苏峰塔身边。 峰哥， 二茂打了个招呼。苏峰塔点了一下头，大茂、三茂、四茂跟着点点头，席地而坐。二茂开门见山地问：这次有啥事儿啊？苏峰塔说： 我有个亲戚翻修院子，在这个地方。 苏峰塔拿出地址，三茂接过去看了看，抬脸问： 叫俺们帮啥忙？ 小时候听说他家藏了好多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就埋在院子里。 四个兄弟互相望了望，将视线转向苏峰塔。大茂的脸上泛着汗油油的光泽。 峰哥说有宝贝，那肯定有宝贝。 三茂用力点头， 一直没过上。谢谢峰哥，赵家门工地的宝贝就是峰哥发现的。 苏峰塔嘱咐道： 赵家门的东西一定要保管好，那里人多眼杂。 嗨，俺们藏的地方没人知道。 二茂得意地说，他以为苏峰塔也不知道。苏峰塔抬头看了看天空，将话题拉回来： 我亲戚已经找了施工队干活，你们得想办法混进去。 哪个施工队啊？ 二茂直起脖子问。 自己去看吧，你们肯定有门道，总有认识的人能搭上话。不管怎样，三天内要进去。可你们兄弟四个不能全去，人家会起疑心。 苏峰塔竖起手指， 两个足够了。 二茂扫视一圈说： 我和老三去。 大茂说： 我和老四在外边守着，一有情况马上赶到。 每个人都有自己渴望的东西，受困于此终生无法摆脱。苏峰塔望着四个兄弟离去的身影，那四个没有灵魂的影子贪财蛮横，但无论多么不堪的人都会在社会上发展出自己的优势赖以存活。苏峰塔经过长期观察，发现四兄弟至少有一个优点：嘴巴紧，认死理儿。苏峰塔拿出手机又打了个电话，他在环城公园转了一圈，前往北关街。傍晚，阿伟来了。阿伟得意洋洋的，一身鲜亮的制服，昂首阔步走在夕阳中。 峰哥！ 阿伟远远地招手。苏峰塔坐在一间露天茶座，淡然地瞥了阿伟一眼。阿伟坐到桌子对面。 挺威风啊， 苏峰塔说， 下了班也舍不得脱掉这身皮。 啊，公司发的保安制服是老板娘亲自设计的，听说老板娘开了大商店。 阿伟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忽然叹口气，酸溜溜地说： 哎，钱都让他们家挣光了。 别急，有你挣的。苏风塔看了看阿伟，阿伟的眼睛一亮，凑身说： 风哥，你只管吩咐。 苏风塔忽然沉默下来，慢腾腾地喝了两口茶水，说： 我怕你嘴不牢。 啊？ 阿伟往后缩了一下。 上次不让你乱说，你还是说了。你们老板和我是同学，等于打我的脸。 啊？ 阿伟没反应过来。 人家是大老板，我就混成这样，我还有脸出去吗？ 苏风塔冷冷地看着阿伟。 对不起啊，峰哥，那天我喝了二两猫尿，跟队友吹牛，没成想让主任听到了。算了，不提了。 苏风塔摆摆手。 这次给你个报仇的机会。 报仇？ 阿伟被吓住，呆呆地看着苏风塔。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天晚上在赵家门工地，四毛兄弟欺负你，忘了？ 哼，一辈子忘不掉。 阿伟咬牙切齿地说。 还有你舅舅， 苏风塔提醒道。 腿，我舅的腿都快被打断了。 你舅还是工地的厨子吧？ 阿伟点点头。 你去工地找你舅舅，让他帮你把四毛兄弟的宝贝偷出来。 阿伟的嘴角痉挛几下，一脸惊慌。苏风塔淡淡一笑， 被人整怕了？ 阿伟咕哝。 四毛兄弟心黑得很，我会想办法让四毛兄弟从工地出来。 能有这事儿？ 阿伟瞪大了眼睛。 四毛兄弟从来没有同时离开过工地， 特别是挖出宝贝以后，为了防贼总会留下一个人。 峰哥，你不是说笑话？ 你不信我？ 苏风塔直视着阿伟的眼睛。阿伟眨了眨眼睛。 峰哥救了我两次， 我听你的。 你回去等我消息。 苏风塔挨近阿伟，语气凝重。 我再提醒你一下，这次敢乱说话就会传到四毛兄弟耳朵里。 四毛兄弟是什么品性你比我更清楚。 我不敢。峰哥，我一定掐进皮眼。 拿到了宝贝，我再想办法帮你脱手，到时候你得分给我两成。 没问题，峰哥。 阿伟激动地说。 干了这一票，你就远走高飞，娶个漂亮老婆，一辈子吃穿不尽，再也不用当牛做马被人欺负。 你又救了我。 阿伟都快哭了。苏风塔拍了拍阿伟的肩膀，让服务员续了茶水，开始闲聊。 这身制服真不错。 苏风塔打量着阿伟。 你在公司见过老板娘没有？ 见过一次，公司开酒会，请了一大帮阔老富婆，我守在门口，见到老板和老板娘进了大厅。 阿伟放下茶杯，龇牙咧嘴地说： 老板娘真漂亮， 不是咱能…… 阿伟咽掉了后半句话，他知道苏风塔不喜欢讨论女色。阿伟走了以后，苏风塔独自坐了片刻，离开茶座，沿着马路缓步前行。今天的事都做完了，此刻他没有特别的目的地。江沃、冯琛、左文三个人紧密连接在一起，苏风塔暗忖，这些年他们发展出了各自的天地，同时又彼此依存。苏风塔一回到苏家老院，冯琛便给江沃传送信息，江沃就去家里看望他。企图心最强烈的是江沃， 江沃选择了他父亲的道路。江沃对苏家老院的兴趣令苏峰塔想起了许多细节，但他始终想不出江沃究竟想得到什么，必须要追溯到当年的苏卫和江森阳。可惜那时候留下了太多谜团，有些谜团就连身处其中的苏卫都无法破解，更何况苏峰塔。当初的少年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只是偶尔将触角伸出躯壳，碰一碰外面的墙壁。后来在监狱中，在外边流浪，在小镇画画学棋时，他不断地回到那个时代，竭尽全力将脑海中的拼图组合起来。当年伸出的触角，如今隐匿在黑暗角落。他所有艰苦曲折的分析，就依赖于当年偶尔的所见所闻，以及只言片语的刺激，在心中留下的印痕。而所有一切，都源自他对张盼宇的爱。唤醒化石破茧而出，从来没有消失过。爱情的灵魂附在他身上，受此召唤，他找到了张盼宇的家。一如少年时代远远的守望，苏凤塔决定用余生赎罪，为自己曾经的邪恶私欲赎罪。当年窥到张盼宇被囚禁，原本应当及时解救，他却放任私心，铸成后来的大错。时至今日，他再也无法靠近张盼宇，亦无力面对红叶。他只希望那三个魔鬼不要找到张盼宇和红叶。尽管他知道，其实所有的希望都会被险恶的现实击碎。既然江沃对苏家老院感兴趣，就一定会对张盼宇感兴趣。他们像蛇一样，如影随形。一旦从风中捕捉到猎物的气息，就会死死地盯住，每天、每时、每分每秒地计算着，直至得手。苏凤塔要抓紧时间，但不能急躁。江沃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沓资料，他顺手拿起一张照片，这些照片已经反复看过多次。穆红耶是照片上的主角。红耶第二次去普拉达专卖店时，店员马上汇报给左文，左文吩咐助理夏芬尽可能拖住红耶，然后左文将情况反馈给江沃。一张无形的网笼罩在红耶头顶，眼下结果已经出来了。穆红叶住在哪里，在哪里上学，学习成绩如何，家庭成员、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如何。江沃注意到红叶与亮叔的特殊关系，对于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弄清楚亮叔出于什么目的。江沃已经认出了何守亮，这也算冤家路窄吧。江沃与何守亮倒谈不上结怨，每个人都有不堪回首的少年往事而已。左文问江沃有什么计划，江沃决定先把重点放在红耶身上，为了避免节外生枝，由他亲自处理。至于张盼宇，暂时不要碰。一个原因是张盼宇很少出门，派去的耳目没办法进一步了解详情，唯一的收获就是张盼宇定期去医院，为一种莫名的眩晕症做医疗检查。第二个原因是无法了解张盼宇的记忆力是否恢复了，对于多年前发生的事儿，究竟有没有印象。是不是还有第三个原因，左文在电话里轻声问。 什么意思？ 你觉得红叶比张盼宇更合适？左文低声笑了笑。 那是两码事， 张盼宇这个资源是你爸留下的，而红叶是需要你开发的。 左文说，你做好你的事儿，我做好我的。 江沃有些不满。放下电话后，江沃继续审视照片。左文的话有一定道理，从整形美容师的角度来看，当年的张盼宇可以打95分，而红叶现在就能打98分。江沃从办公桌后边站起身，在窗前踱了几步。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彻底了解何守亮。一个女孩走进蔚朗酒店前台， 朝何守亮独自坐的沙发走去。他头也不抬地说， 今天的老板要好好伺候。 嗯， 你刚入行不久，要注意分寸。 嗯， 瓶子带了吗？ 亮叔问。 带了。 小瓶子装着黄鳝鱼的血，和处女红相似，不容易凝固，可以骗过客人。 这个世界有掠夺就有欺骗。 亮叔教育女孩， 我知道。 他们想得到你的贞洁，你要让他们以为得到了，他们才会付钱。 亮叔放心。 去吧，213房间。 女孩的身影消失在电梯间，一阵掌声响起，轻轻的，很有分寸。何守亮皱起眉头，循声望去，一个男子从盆景后边走过来，似曾相识。何守亮的脑子迅速运转，必须立刻对眼前的人做出判断。客户、警察、同行。 亮哥，好久不见。 男子坐到何守亮对面的沙发上，姿态优雅。何守亮的眉头缓缓松开了，他仍然没有想起这个人，但已经镇定下来。 啊，你是哪位？ 何守亮礼貌地笑了一下。 你不会记得我的名字。 等等。何守亮抬起手注视着男子， 你这张娃娃脸我好像…… 他陷入沉思。 我姓江，十几年前有一天晚上你带了一只小狗， 那只狗穿着绣花的婴儿鞋。江沃笑眯眯地提醒道。下集当中，江沃已经知道何守亮接近红叶的目的，于是当面要求何守亮放过红叶，只要他肯放过红叶，可以随意开价，江沃愿意付钱给他。何守亮言辞拒绝了，然而他们俩的对话也通过窃听器全都被红叶听到。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